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逃离向你去哪，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应该对自己好。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晴天九六九，我是主播银奇。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北风那个吹呀，但是雪花是飘不起来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5度，北风3到4级，天气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度到6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为6度左右。以今天的天气来看，北京、丰台、朝阳、大兴等区的气温呢都在-5度到5度左右，没有大的温度差异。在这个季节呢，早餐可以尝试不同的粥来做，比如核桃粥，可以将大米和核桃仁洗干净，一起放入锅内煮粥，多吃些有益健康的食物，为来年的身体健康打基础。目前呢，北京空气干燥，火险等级高，提醒市民朋友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那想要降降火呢，就要去冰雪十足的滑雪场了。北京雪都滑雪场离市区还算比较近，乘地铁4号线天宫苑下换乘21路公交，可以直达滑雪场。这里呢有惊险刺激的雪圈道、雪地摩托道、儿童乐园、魔毯等等。来，我们听听游客是怎么说的吧。 今天领着孩子过来雪都滑雪场体验一下亲子互动的雪上游戏，小孩很开心。这儿的戏雪区有雪上飞碟、雪地攀岩、雪地摩托什么的，在冰面区有冰旋陀螺、小冰车等等，大人小孩都能来玩。

哭的人。 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乐什么乐什么 APP， 四 S 店保养低至六八折。乐什么乐什么 APP， 八十大品牌保养六八折。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96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之前有一个品牌广告说巧克力和音乐更配，那冬天跟什么更配呢？很多人给出的答案当然是火锅了。那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如果能涮一涮火锅，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约上三五好友围着火锅边吃边唠，要是有点故事的话，那肯定就再完美不过了。但是每一次吃完火锅，身上总是有一股火锅的味道，这也是很多人都比较纠结的原因。那吃完火锅之后，到底怎么去除衣服上的火锅味呢？今天的微笑提示告诉你。很多人在吃完火锅之后呢，喜欢把自己的外套衣服挂在阳台上去吹风，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去火锅的味道并没有很明显。在这里呢，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巧用柠檬水。涮火锅肯定是少不了肉的，所以所谓的火锅味儿，其实就是各种油脂发出来的小分子吸附在了衣服上形成的。我们都明白油和水是不相溶的，而柠檬它可以帮助那些小分子溶解。我们只要在清水当中加入几滴柠檬，制作成柠檬水之后喷洒在衣服上，然后挂在通风处晾上一会儿，水分蒸发时就会把味道都带走喽。除了用柠檬水之外，其实水蒸气也是去除衣服味道的一个好方法。如果吃完火锅之后呢，就打道回家洗个热水澡的话，那这个方法相对于而言就更加方便了。洗完澡之后，将带有火锅味的衣服挂在充满了蒸汽的浴室里，把门关好，等到蒸汽挥发完之后，就把衣服拿出来挂在外面的通风处。第二天早上，你就会发现衣服上的火锅味神奇的都消失不见了。除了以上两种方法之外，还可以利用吹风机去解决身上的火锅味儿。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你，用吹风机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一定要用热风，把衣服挂起来之后呢，用吹风机吹上十几分钟，火锅味儿应该也就去得差不多了。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能只让吹风机的热风对着一个地方吹太久哦，这样很容易把衣服烫坏。冬天吃火锅当然是一件非常有幸福感的事情，那也希望今天微笑提示的小贴士可以帮助你在吃火锅享受幸福的同时，也能够摆脱火锅味的烦恼。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